凝住我，遗忘我，别再敲门已锁，门是掉了，密码都竟已改过，无人陪伴我，仍然能度过，几多渴望陪伴晚上，练习未够多，原谅我，遗忘怎么探我，情感那么远，孤独是这么亲近，天地落空的飞吻，换我归去是我的一行脚印，谁人路过也别行近，别要给我着灯，生活习惯黑暗，承担不起伤心，或者应该单身，别怨愤。劳烦你同情。寂寞简单更多。